破山头主义，拥护百家争鸣，撇开门户，打开心窗，集思广益，嬉笑怒骂，装鞋并作。问乾坤，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半，萧鼓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萧若元陪你谈文学，论民生。 手臂和雙腳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么性感外眼，夏天怎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变靓一点的彩光和激光脫毛一口价都是288蚊起，你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那么光滑亂白，都是所费无几的。 嗯，那我快点要找变靓一点帮手了，准备好迎接夏天才行。 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头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么尴尬，快点清理了一些碍眼的毛毛啦，变靓一点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蚊起，热线是8101-1183。 好，北上频道今晚星期五晚嚟嘅，其实我哋录播啦，我哋又 系 咯。咁我哋刚刚就而家好夜，我深宵，其实都系星期六嚟嘅。 系， 我哋睇完呢个 开幕式， 开幕式。 喂，点解叫开幕式嘅？ 系啦，有网友 个儿字嗰个， 有网友成日话就系喂，叫我哋唔好咁大陆。咁但系我觉得喂，我哋个节目系讲大陆嘅嘢噶嘛，咁所以 我哋一个要，其实我有持反对意见，我哋应该用一个香港人嘅态度去。讲大陆啊嘛， 唔系咁，但系呢个我觉得又咁样啦，即系我自己嘅意见就系咧，系几大陆嘅开幕式， 喂， 但系呢个已经系变咗个 terms 嚟噶， 喂，点解唔叫开幕仪式？ 喂， 争个字， 阿郑 系， 唔系，但阿郑要讲 超麻烦咩？ 统一咗啦，今日所有媒体都系叫开幕式吓， 唔系，但系我头先睇无线佢叫开幕礼噶， 系咁， 咁佢戆居啦， 即系佢 show 出嚟，佢写出嚟叫开幕礼噶，佢都写翻，即系唔系叫开幕式， 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跟翻。都冇辦法啦，咁奧運而家係喺北京搞， 你要形勢俾人約冇計 啊！講講笑啫，第時東莞十八式有冇？ 喂，可能有， 跟住你呢個閉幕式， 你呢個幾好提議喎，真係。咁啊，係啦，睇完內開幕式，咁啊，隔多廿零日就仲有閉 幕式啊。 咁啊，點啊？睇完曬開幕式，覺得點啊？ 我其實我喺開頭同埋睇咗結尾，中段其實我就冇睇。 我就坐定喺度睇曬嚇，咁睇曬就。咁啊，首先阿牛咧就话咧，我哋今晚呢个节目就唔应该录播嘅。咁佢话咧，因为咧日日都有新嘢发生咧，就唔知听日星期六播出街嘅时候咧，会有咩发有咩事。 好似政治咁，一个钟头都嫌多。 咁阿牛就好黑心啊！我听日如果有个炸弹都点嘅，你又翻嚟继续录咯咁样。 我冇所谓嘅。 系啊，咁我哋就系啦，即系总之就去到啊开幕式呢下啦，咁睇晒啦，就我觉得就比预期系。即係好睇咗， 好睇 嘅，咁但係都係有孏嘅程度啦，即係幾孏啦，即係總之都係嗰隻英雄加皇家甲，黃呢個咩？ 黃金甲 嗰隻， 仲有些少呢個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 feel 啦，临尾李宁嗰下卧虎藏龙 feel 啦。其实就嗱，因为我都知道，即系之前都有听过咧，就系其实幕后就有好多香港嘅工作人员嘅。咁其实你睇完咧，就你即系一定相信有啦。因为香港即系所有喺即系电影做呢个武侠片幕后嗰啲工作人员，你即系如果少咁几个都唔掂啦。即系 武指好犀利。 我成日形象咪有程小东嘅咧，即系会有。吓、啊，即系啲威也掉得好犀利啦！吓、啊，即系林碧阿李宁嗰下真系、即系 佢跑得好靓嘅，其实 佢练过一定一定系 好好 个姿势 move 同埋好稳定嘅。 咁同埋就即系中即系开头嗰啲表演就系将一大扎即系嗰啲 中國雜耍啊、古裝啊、傳統啊，即係我一路就全部擺埋曬一堆啦。咁、但係即係我一路睇嘅時候就喺度諗咧，就係、佢就本來係由呢個最古代嗰陣時講起噶嘛，即係差唔多係出場嗰陣時咧， 係啦， 仲揸住啲竹簡噶嘛， 係啊， 即係嗰個直情係秦朝之前咧，講咩四大發明， 春秋啊， 係啊係啦， 孔子時期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諗啊，佢係咪將成個中國歷史 play 曬出嚟咧？你要點知唔係喎？ 唔會 啦，一下咧就已經咚一聲咁啊跳到去阿郎朗彈鋼琴啊，去咗現代。喂，咁中間嗰啲即係 梗係要飛 我諗住以為中間咧有嗰啲咧 三反 打土豪鬥地主啊， 鬥地主翻大陸有得玩。 我諗住有嗰啲嘢睇㗎嘛，係咪先？即係仲有譬如話歌頌下共產黨啊咁嗰啲，哇冇曬， 唔 係全部跳過曬。 講笑嘅時候講咧，佢咪整咗個好中間個台咪整咗好靚嘅類似畫咁嘅嘢。 係啊係啊， 因為我咪同你講 水墨畫啊嘛， 會唔會有共產黨個肺喺度咧？上嚟咧， 係咁咪真係冇曬。係啊，咁就每一個環節就睇落去，即係其實就我諗如果作為外國人會睇得幾好開心啦、 幾盛世咁嘅嗰個樣嘅。 係啦，咁同埋就其實如果你係 compare to 其他以往即係呢幾譬如話呢兩屆雅典奧運啊，或者澳洲嘅呢個悉尼奧運啊，或者甚至譬如話世界盃啊、歐國杯啊嗰啲咁嘅開幕閉幕式啊、閉幕儀式啊嗰啲就係、是，咁咧就佢係幾反傳統嘅，即係我用幾個即係用幾個字形容啦，即係我覺得就係矮多嬲死仗咯，或者叫做即係人多好辦事。係 啊，頭先 即係每一個環節其實佢就係、是、哇，即係。用好多人，你真係發覺咧，你真係我諗冇乜邊個國家可以好似佢咁 做唔到嘛， 做唔到嘅。 如果各位聽眾咧，即係記得嘅話 ，compare 翻咧2004年嗰屆雅典奧運咧，佢就都係起咗幾個白色嘅幕啦。咁裏頭咧有兩三個人去扮演一啲以前所謂扎鐵餅嗰啲咁嘅 嘢。係啦，記得。 但係今次係咩咧？今次佢都係用有嗰啲幕，但係每一塊幕咧都有個人咧去扶住嗰塊幕。 係。 咁然之後佢有好多塊幕啦，跟住然之後你會見到佢其中一個我覺得最經典嘅。就是用人築成的鳥巢 那個最厲害了， 哇，那個真的是，另一件事是中國人要人做的時候什麼都做到， 什麼都砌到出來的，這些是強項來的， 在這裡顯示到人民的力量， 是啊，你就是看到就是說，是啦，就是好像阿迪說，就是說其實早幾屆，或者其實我們剛剛看完歐國杯那段，譬如你有些環節呢，他那些開幕儀式、閉幕儀式，他有些環節呢，就是其實是兩，是 很 突出兩三個人 的， 是用那兩三個人去做一些表演的。咁但係呢你發覺喺呢個你就睇唔到啦，呢個就全部係啲集體嘢 嘅戰術啦， 係啦，即係好突出共產主義嗰下，即係嗰啲集體領導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全部每一個環節都係用人，你睇唔到有啲咩，雖然即係啊佢有啲係咩扮嫦娥咁一個半個人，但係佢唔係喺嗰個焦點唔係嗰個人嗰度， 係 喺曬 整體上 嗰堆啊，哇！即係譬如做啲圖案啊，做譬如話集體耍太極啊嗰啲，佢真係哇好齊，即係呢啲嘢真係即係譬如話。即係解放之後咧，即係譬如話以前老毛年代， 都有拍 其實都喂好，同埋其實已經係強項嚟噶。你見即係中國又係咁啊，北韓有冇嗰啲咩？你嗰啲集體砌紙牌嗰啲咧，即係 嗰啲最叻噶啦， 已經係即係。所以你見到佢今日，哇！佢今日砌嗰啲 又係玩緊嗰啲， 仲高超，即係砌嗰個 高高低低 嘅，高高低低嗰個全部。我仲同阿的睇嗰時，咦係咪人嚟嘅咧？喂嗰啲，喂佢真係好犀利喎！因為佢要記嗰啲動作，真係記 好多款啊嘛， 好多款動作。 因為嗰陣時我都仲同你喺度睇緊嘅， 係啊，佢有少少蝦碌咗嘅，即係如果你有留心睇咧，其實有一兩嘢係蝦碌咗嘅，即係譬如全部沉低咗嗰個，突然間有一個 突咗上嚟， 不，但係你整體上嗰個真係，即係其他國家你話喂叫鬼佬去做呢啲咧，就真係唔得掂， 唔知要排幾多年啦， 係啊，係咁已彩排三次搞掂， 同埋要稱讚，即係真係我覺得要讚嘅幾樣嘢啦，佢散嗰下咧，由鳥巢散嗰下咧，係啲人一點點著曬， 係啊， 有 睇佢排，佢連散都有排過㗎嘛， 佢散嗰下你話哇靚到， 係啊， 即係佢由八甲嗰下咧，佢喐到啲八甲， 係啊， 高空望落去啦，依個係即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升嗰個波波上嚟啦。我同你即係我同傑斯一路睇嘅時候研究過究竟佢嗰、那個即係究竟嗰個 projector 係喺裏頭定喺外邊啊？那個藍色嘅波波升上嚟嗰下啦，哇嗰下又覺得經典 啊，係啊。 但係我自己有咁嘅 大堆頭大製作囉，即係如果有錢就可以乜都做到嘅，依家真係係啊， 真係 即係我姐講真係好盛世。 咁佢俾到個即係你譬如即係好似其實好似大陸戲㗎、真係即係無論佢係電視劇又好電影都好。 我都話啦你譬如話你睇落去就好似嘩好犀利喎。 係、 幕都 好驚 都 幕 幾百有㗎喎。一千幾百有。喂但係呢對佢嚟講呢唔係即係唔係好複雜嘅啫喎。我諗佢走去西安啊或者走去北京啊電影廠嗰啲片 拍慣囉。 一執嘅就已經執幾百個 KTV 返嚟全部係 well trained 喎。 有幾幕呢你覺得好似睇戲睇過例如咩呢唐朝嘅宮女呢慢慢鋪上嚟嗰下呢你感覺到係咩呢滿城盡帝王金甲啦。 係啊係啊。 咁耍太極呢我反而覺得係咩呢即係似係黃飛鴻嗰幕。 但係唔係如果你講你耍太極你話成讚耍我覺得真係即係嗰個創意真係即係唔好話創意同埋你臨尾係咪應該即係求其揾件勁抽嘅 嘢 嘅蘇浪。 但係都話咗佢冇突出一個 individual、 不過可能係呢啲係 佢根本就係玩集體活即係集體領導 嘅。呢、這個領導思想嚟㗎 係啦即係冇突出個人嘅你睇到佢每一個環節都冇嘅。咁、所以即係同埋就係、你剛才講話有啲就似黃金甲啦咁、就臨尾嗰幕就直情係呢個 翻版 抄啊李安啊 卧虎藏龍 卧虎藏龍 翻版啦 係啊係囉。 咁但係我即係我會覺得佢今屆成個開幕式呢好明顯係隱藏咗佢本身個黨嘅思想啦、即係呢個係呢、個係好絕對嘅即係我諗 咩思想呢 共產黨自己宣傳嗰套嘢啦、即係好明顯帶出一個訊息就係話咩呢 ？Anyway， 唔講政治，咁然之後咧帶出就係、喂，真係 One World One Dream 嗰樣嘢。 One World One Dream， 佢講佢係我就我有少少係避開咗嗰樣嘢先。 我都想講下呢個話題嘅、即係嗱、首先就係、大家都睇完三個鐘頭嘅即係嘅開幕式，咁就你見到即係其實今日如果作為一個中國人咧就。當然好振奮啦即係中國所有人都好振奮啦。 我喺酒吧睇其實好多人都幾振奮。 係好多人好振奮啦。 咁真情流露 嘅。咁我就坐喺茶餐廳睇嘅我都見到好多人好振奮。咁、但係我自問我諗我聽日就要睇醫生啦。因為呢即係我就完全即係我真係冇振奮。 喂搵埋約埋 我再一次即係、我再一次哎同自己講咦死啦我真係唔係中國人嚟㗎。我真係冇一啲振奮都冇。 咪我 咁 我有啲感觸嘅即係我感觸就係、即係我哋一個節目我哋呢個節目都做咗年幾啊講 fucking 奧運講咗幾都好多次啦。 一開始 fuck 到依家。 一到依家。咁好啦咁而家無驚無險過第一關啦即係搞咗呢個開幕式啦。咁就我今日即係聽到我尤其由朝頭早開始我喺大陸嘅時候我已經開始睇即係由胡錦濤喺人民大會堂接見所有啲政要咁然之後跟住食嗰個午宴啦咁佢 make 咗個 speech 啦。即係佢就講佢話我哋好努力即係去實踐我哋當年即係申辦奧運嗰個 promise 即係終於今日就搞到一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民奧運咁、我真係頂佢個肺 佢好似講緊一個大話奧運 綠色奧運咁我覺得七年呢七年即係將呢個北京摧毀到呢即係慘無人道啦即係拆到成個北京已經唔係北京咁我又真係見唔到點綠色奧運啦仲有 輕輕拆開嚟講如果真係有綠色奧運嘅今日個天 冇係啦 大家會留意到 今日個天真係灰過灰過咩呢灰到離曬大譜即係係一個藍天睇唔到嘅， 即係佢其實已經 close 咗好多廠㗎喇喺北京度、即係唔俾佢排煙 啊 但 冇辦法 都搞唔掂啊 冇辦法 冇辦法 冇辦法咁而家佢已經唔理㗎喇即係而家佢今日呢就最緊要就係唔好落雨㗎啫咁佢又當即係當路行啦今日真係冇落雨啦咁我又真係第一我真係睇唔到咩綠色奧運囉咁、你話即係你話北京有冇做一啲綠化咁你又假假地都有做下咁你呢啲但係平時你唔搞奧運啊即係睇下深圳廣州呢幾年啊嗰啲房地產都做好多綠化啦。 同埋我覺得你綠色奧運嗰、個其實你唔係即係搖下起咁樣做啲表面功夫你就可以話叫做做到個綠色奧運。 綠色奧運嘅意思係一個環保嘅奧運。 係啦冇錯。 但係其實即係我成日都 大興土木。 係啦我問題就係你搞一個咁嘅 event,即係大興土木咗七年起咗一個鳥巢起咗個水立方仲有中央台嗰等嗰兩等奇怪大樓咁之如此類起咗呢啲咁嘅新 building 但係喺起呢個過程裏 面有冇去做 拆咗幾多樓係啦搬遷咗幾多人喂嗰啲你又唔提咁第一我覺得唔成立啦綠色奧運第二你話科技奧運都勉強 OK 嘅， 我覺得 OK 嘅， 因為即係而家有錢咪有高科技啦，咁我覺得呢個可以。 因為我琴晚我睇翻嗰個即係。 即係大陸自己拍嗰個紀錄片啦、因為佢講返佢嗰個鳥巢其實我都覺得幾驚奇佢咁樣起法 嘅。係、中央台。 因為幾、其實我自己唔高即係水平即係知識呢度梗係唔識啦即係建築嗰啲但係佢竟然畫成個鳥巢係靠即係嗰啲咁樣一支二支呢即係純粹燒焊出嚟嘅啫 係 冇一口螺絲嘅。 係嗰、那個係高難度嘅。 係、我咁樣望落去嗰個場館其實如果咁樣起真係幾高難度。 但係你要記住喎、個鳥巢同埋嗰個 水立方。 水立方嘅嗰個 design 嘅 concept 唔係中國人嘅喎，嚇係都係外國人嘅喎，嚇即係呢個只係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即係一個試驗場，即係因為你要一啲獨一無二嘅嘢，咁就正啱就 有 擺 可以做下白老鼠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其實鳥巢係好宏偉嘅，即係我去過兩次，一次就係佢差唔多起好，另外一次就係佢已經起好。 今日睇翻個電視都坐滿人，真係都幾 係幾勁嘅，因為 似老型球場咁樣，真 係 幾推冚 㗎。我都同阿的講佢同老營的分別就是咧，嗱佢裝90,000人噶嘛，咁但係佢嗰個咧，佢就係、佢真係好大嘅，老營係向高發 展，向高啊嘛，斜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會有啲凝住，就係、如果其實以後如果譬如話睇足球啊嗰啲咧，其實有幾辛苦嘅、因為可能你有啲看台咧，係離個球場比較遠， 唔係我咁肯，其實我咁差唔多叫肯定咧，佢睇足球一定辛苦，因為首先佢個足球場。同個座位呢係好即係第一排都好啦係好 Q 遠 因為佢而家係有運動 有運動場、這個、有跑道啦咁跑道之後仲有好多空間走咗出嚟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呢個另外以後再講啦咁但的而且 個場係好宏偉嘅 咁就 OK 咁就達標啦如果科技奧運嚟講人民奧運咁你又點睇 真係好多人去參與我唯一嘅解釋係咩呢你真係你真係可以表達到一樣嘢就係咩中國多人 但係咁我咁睇喎人民奧運佢都冇達標即係你到而家因為又要再仲有一個口號要達到就係平安奧運㗎嘛咁你發覺呢譬如話唔好講多啊即係其實要講真係好多嘢可以講但係譬如話就講呢三日最近呢三日嘅喺北京個全盛火啦其實係好多人好怒氣嘅因為你喺畫面度睇到嘅兩旁嗰啲人全部都係 被安排 嘅 安排 啦係啦一般老百姓啊係即係連個貓樣都睇唔到啊！全盛火嗰啲人啊，嗰啲係倒塌咁早起身咧，係根本冇可能埋到去 即係你參與唔到噶嘛，想參與都唔 即 係 我就話你一樣係唔係與民同樂嘅，即係我覺得係你有好多嘢係因為而家要平安奧運呢個先係最大嘅前提啊嘛， 所以 其實 背棄咗呢樣嘢 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 唔係咁，我覺得你理解錯啫，你理解錯咗啫，佢以人為本嗰個本係本錢啊嘛， 同埋咩人以人為本係咩人， 即係佢當你啲人民係本錢嚟噶嘛， 所以我自己嘅感觸就係話 ，OK， 即係又係一貫即係共產黨或者中國人啦，即係冇乜 富有中國特色嘅措施啦。 但係罪魁禍首仲有就係、是、即係譬如話呢、這個即係全世界其他嘅國家啦。即係我覺得到最後其實唔係話要杯葛佢，即係我意思係就算係要參加，但係起碼但係你會發覺今時今日嘅中國真係好 強 啦。你冇一個國家敢即係出聲 ，even 譬如話 最敢出聲都叫法國㗎啦。 薩爾科齊咁，但係最後咪 最後 都係要跪低 死狗咁樣，今日咪又要倒，仲要俾人攔落。即係今朝早嘅，其實佢係幾被攔落嘅。即係 當然啦，我老婆唔肯嚟啊嘛。 因為譬如你哋就淨係睇新聞啦，我睇曬成個全程啦，即係喺人民大會堂嗰個晚宴啦。咁其實佢即係其實好鬼突兀嘅，即係譬如話握手就握咗好耐啦，因為逐個咁樣 握到手軟啦， 握到手軟啦。跟住之後咧，佢哋行上去咧，有一條好長嘅樓梯咁樣行上去嗰、那個食飯嗰個殼嗰度嘅時候咧， 奇怪點解要咁長咧條樓梯？ 哦，嗰個其實係以前都係咁嘅，佢因為咧佢就要佢中央台就要擺對 crew 咧，就喺只樓梯頂嗰度啦。咁佢就要影住 攞到個氣勢， 影住胡錦濤啦，跟住然之後就同埋眾國家領導人一齊行上去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小插曲嘅就係呢因為佢哋要拍嘢嘛咁呢就其他各個嗰啲元首呢又可能一早冇夾定過啦咁呢其實佢哋好想影到嘅呢就係、是、中美俄三個行頭㗎嘛即係普京啦布殊兩公婆啦咁樣㗎嘛咁但係嗰兩個呢喺後面掛係傾偈喎 跟住呢就有啲唔知乜嘢 算係二打六囉， 好似 G4 咁嗰啲呢，咁就擁佢哋，擁佢擁阿布殊兩公婆啦同埋寶經擁佢哋去前面，咁然之後呢就俾阿胡錦濤呢，就係你哋睇到嘅，就係拖住佢手啊，拖住阿布殊嘅手咁樣一齊行啦，咁但係就喺行嘅過程就飛勾咗呢個即係細科齊囉，咁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大國嚟㗎嘛，因為你有幾個大國冇去到啦，冇派元首去，就係德國冇啦，英國都冇啦， 英國 意大利都冇嘅，咁所以其實喺嗰度咧就最大嗰幾個咧就係美國啦、 俄國啦、 俄羅斯啦、法國啦，咁你再數內可能仲係日本咁，但係日本通常就一定係病埋嗰一邊噶嘛，即係喺 政治正確上面都要咁做， 捉住阿福田康夫噶嘛，係咪先？ 意大利唔去咧就有啲原因嘅，因為個總理咧就近期又係克林頓事件嘅關係， 係嘛？ 係啊，所以一路都避緊。但我反而就奇怪係英國同埋德國啫，即係因為德國其實我冇記錯。最先走出嚟就係細科齊話反啦，但 德國都有講過㗎， 但德國有講過 女人，我唔知 個女人咩，個女人有講過，但個女人比較上嚟講咧，即係睇翻曬成個過程嚟講，佢都幾即係幾唔好話 support， 但係比較冇咁強烈啲嘅，即係對於中國今次奧運，但係最終德國冇去啦，唔知即係 anyway 算啦。 係咯，係咯，咁所以就即係我頭先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到最後其實。好啦，奧運會而家開始咗，但係其實其他所有嘅即係世界各地所有嘅超級大國又好咩國家都其實都冇出嚟講嗰句說話，就係、是、喂，即係你到最後其實埋單，你係冇承諾過你個 promise 㗎嘛，係咪先？你冇呃人啦、啊、大佬咁、但係即係但係今時今日係真係 冇人會 經濟掛帥、利益掛帥，咁就真係冇人會去講呢啲嘢囉。 唔係好明顯你即係我諗大家從電視機睇到呢，由煙花影落去嗰下呢、你真係會覺得即係就咁睇北京咁計嗰一笪地方已經係根本係一個大國。你冇可能， 大國大國， 你唔係發展中國家，即係唔係 developing country， 一定唔係㗎啦，好明顯係 develop 特㗎啦， 係啊， 所以變相你有好多嘢過去講嘅，即係我記得佢申辦之，即係申辦嗰時都講啦，特別係人權嗰一樣嘢啦，冇啦， 係啦，呢啲又冇啦， 呢個係最嚴重添啦， 呢個好嚴重，因為當時佢亦都係應承過㗎嘛，呢啲嘢全部應承， 反而係倒退咗，呢個倒退得最緊要， 採訪自由啦，即係呢條完全冇啊，即係譬如話，其實上個禮拜都仲有單嘢好過癮嘅，就係即係呢個IOC 即係奧林匹克即係總會啊，唔係中文我唔記得叫咩，即係阿羅格啦。 澳組委， 澳組委，澳組委係中國嘅， 澳組委， 澳組委係 中國組成 國際奧委會嘅主席羅格，其實佢一路以嚟咧，佢同薩馬蘭奇都係好撐即係中國去搞呢個奧運，咁喺好多即係好突兀嘅事情上面，譬如包括以即係之前搶喺法國嗰啲搶聖火啊之如此類嗰啲啊，佢都幫中國講說話，但係譬如上個禮拜佢都發老皮。嗰單嘢就係因為即係所有啲傳媒呢就投訴㗎嘛，喺呢、記者中心呢北京嗰個呢係好多好多網站係上唔到㗎嘛，咁呢個其實有咩好投訴啊，屌我哋成日喺大陸都慣㗎啦，佢哋以為老鳳係上到㗎嘛，咁呢喺羅格嘅記者招待會呢佢就用咗好多好奇怪嘅英文嘅形容詞啦，咁咪即係嗰啲佢講得好好，佢終於都唔撐啦，咁佢就話呢搞奧運會呢 ,it's like a glass of mirror, 即係佢話好似命好 一面鏡子咁， 佢話喺搞嘅時候呢你會睇得到嗰個國家嘅一啲奇怪啦、醜陋啦、突兀啦，佢用咗好多呢啲咁嘅形容詞。咁佢話咁所以呢一件事件其實都係一件其中一件事，你可以睇到中國係究竟 係咁。 佢就話你唔好入我國際奧委會嘅數。佢話佢話因為有記者投訴就喂，你哋以前都應承過㗎喎，係有採訪自由㗎喎，上網係包埋在內可以上到網，咁就喂唔好入我數，佢真係咁講，佢就話喂呢單嘢真係唔關我事， 咁就梗 係啦，咁佢都唔撐啦，即係佢都話有啲怒氣㗎，我睇到佢嗰個記者， 唔係你係應該會係有揮過而做唔到㗎嘛，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睇到就係話到頭嚟。其實即係又係所有講過嘢冇講過，咁而家但係即係 after 呢、這個 呢個 event 咧，然之後覺得你真係可以講中國真係好強大，強大到佢根本唔需要睬你嘅嚇。總之我而家就係要平安奧運，我你嚟到我屋企個 party 係點開？ 我話事， 係啦，即係而家今係啦，就係就唔係七年前所講嘅，哎唔係嗱，你總之俾我搞個 party， 我就就曬你， 好共產黨特色㗎， 係啊，好共產黨特色 嘅。佢未佢你未肯應承嘅時候，佢咪即係鞋底都賴得你咯， 係啊， 你噎咗啦，哦，跟住嘅我話事㗎啦， 呢個咪就係傳統共產黨永遠都係，不嬲都係咁嘅談判啊，話咩都可以應承你，你台灣佬係最聰明嘅嚇，即係你台灣佬都永遠知道就係喂多，如果我即係第日啊。回歸翻嚟嘅時候，你就乜都冇啦，唔好話咩軍隊啊，乜嘢一國幾多制啊，乜嘢都冇 嘅。 嗯，咁所以呢個傳統嘅即係共產黨嘅特色咯。 嗯， 係啊。 咁啊，最後兩分鐘啦，要講一講啦，即係我諗下次都會再講多啲。今次嘅奧運咧，即係雖然我諗你係即係傑斯開頭我哋有即係之前有講過喺 off mic 之前，你胡錦濤、温家寶。你攞曬菜，但係究竟邊一個去申辦呢？係冇見過出嚟。 見到啊，見到啦，你睇唔到啊，你行開咗。 我行開咗。 係啊，就係頭先都見到啊。 即 係江澤民。 江澤民有 喺返喺個場館度，跟返到喺嗰度，佢老婆都係，嘩老婆老得好緊要添。咁影一個 shot 囉，影咗一個 shot 囉。都要俾返個 credit， 應該係要俾返。 朱鎔基就見唔到啦。 應該係俾返上一班嘅領導人。即係因為係佢哋當初話要博取去搞呢樣嘢嘅，即係唔係話幫邊個？呢個係我諗大家即係人心呢樣嘢，我覺得係要做咯。 嗯，咁啊，同埋嗱，即係第一節完之前講講嘅，即係今日嗰啲人點樣睇奧運啦？即係唔係奧運開幕式？咁北京咧係宣布放假嘅，今日係放假一天嘅。咁而即係喺中國各地啦，譬如就算係 even 喺東莞好多地方啦，啲廠係放早。俾啲員工早啲翻屋企就睇奧運，咁所以即係今日都幾與民同樂， 一個盛事嚟 嘅。係啦，咁啊第一節差唔多啦，咁我哋翻嚟第二節，我哋翻嚟再繼續傾，好嘛 ？OK。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傑斯仔話過嚟知，一個北上廣南嘅親身體驗。逢星期五晚请收听北上频道。 既然我哋知道人同灵体都会四处走嘅话，又睇下呢次啲灵体会去到边度？ 我喺个电眼望出去咧，即系嗰个锁匙，嗰个叫匙用咩？ 防盗眼 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系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只手咧，就摆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即系同埋佢系令头叫我唔好开门，同埋佢嗰个样变咗系好凶嘅，我真系唔敢开门，我净系话俾佢听，佢未翻，佢唔喺度。 香港人网潘成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 六月 H2 Republic 大变身，全新主题内容，全新主持阵容。 旅游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旅游学会 Rosa Sino， 天大地大无奇不有，潘兆聪同你谈生死，论鬼神，人气在线，恐怖在线， 人在做，天在看，毓民同你指点江山，闹臭狗官。 My Radio 有黄毓民频道。 佢唔係先知，佢係乜嘢都知。股票投資最緊要問過沈大師，特備財經頻道、沈振營頻道。 人氣組合 Bliss 同你講識少女心事 ，Bliss 新地帶。 佢唔單止 IQ 爆棚，仲係 IQ 博士。譚志強博士同你與時並進講時事，譚志強頻道。 一個冇時間、冇地域限制，全港首個雲集最多城中名人嘅網上電台 ，HK Republic.com。